么深，浪漫的歌那么真，不过街划时代才不会叫我 kiss goodbye。 让每一句能够让人心碎，情人从此分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 亲爱，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我安静你啰嗦，我出卖你爱歌，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飘落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吹散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离去就散，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说谎都很聪明，心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 起撑伞， 漫步雨中，我们牵手走过，一起降伞，抱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靠近，说谎都很透明，爱情里需要的证据，矛盾却没灵，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 彼此都是彼此的借口， 三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 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 九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彩，我爱的人。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思源音响。 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火不掌控，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人和人是幻时空。成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见如春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见如春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我哭，泪洒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 这首歌是孙燕姿的《一样的夏天》，这个是由舅作词，陈伟达作曲，收录在了孙燕姿2002年的5月1号发行的唱片当中。只是用一把吉他伴奏的不插电的音乐小品，孙燕姿用一种似乎一二的这种语音发声方式啊，娓娓的唱着，就像是夏日午后里面刚刚睡醒的孩童，十分的可爱。 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才散去，迷迷糊糊张开眼，刚刚的梦我似乎在一瞬间看见你。 Oh my god， 已经不知多久没想起。

觉得自己好失败，整天当掉落到深渊 and don't lie， 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你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当你说 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音乐无处不在，白金在危难当中听到了音乐，才冲破了北极的冰层，奶牛在音乐感染下才能产出更多的奶，小草在音乐的陶冶下才显得更加的嫩绿，就连病危的病人听到音乐也会感觉到好了许多。假设没有音乐，就没有我们所知道的这么多美好。来听到的是陈绮贞的《家》。 你心中的梦想到底是什么？不被自由囚禁了，还是被温柔释放？在你理想的国度，我住在哪里吗？白天忙碌，晚上分享握在手心里的温暖，轻轻牵着你的手，慢慢长路一直走，哪里都是我们的家，想到这里怎么我会哭了呢？在你消失了吗？白天伪装，晚上卸下，疲倦的信仰藏在哪？轻轻放开你的手，慢慢长路继续走，自己才是自己的家。又哭了呢、轻轻放开你的手，慢慢唱继续走，自己才是自己的家，想到这里 又哭了呢？怎么我又哭了呢？哪里才是我的家？ 偕老的浪漫仍然是人们最温暖的盼望，那一对永恒奇迹般的追求仍然是人们幸福的向往，能够在容颜的细微当中感受到岁月的美丽和沧桑，于伸手可触的感觉当中得到拥有的踏实，这样的人生足以令人羡慕到嫉妒。来听到那首歌至少还有你，送给各位。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为了你，当夜不能懂，

长大的童年。 情歌王子张信哲2010年推出的专辑《初》，同年获得了第16届的新加坡的金曲奖中的流行乐坛荣誉大奖。2012年发行的专辑《空出来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专辑《等待》当中的《不会让你后悔》。 走过的路，它一步一个错，不知往哪个方向走。人说梦想随风就飞过，黑暗如今比较多，如何学习尽情高飞在天空。哦，前方的路它越来越清楚，未来明明就在前。人说希望就要去把握，哪怕风风雨雨怎么说，我要明天你懂得如何爱我。哦哦哦，不管未来我会多么累，不管曾经流过多少泪，相信我雨天过后彩虹都无尽的美。不管未来我会怎么做，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握紧你的手失去眼泪，走我自己的路，不会让你后悔。希望就要去把握，哪怕风风雨雨怎么说，我要明天你懂得如何爱我。哦哦，不管未来我会多么累，不管曾经流过多少泪，相信我雨天过后彩虹有无尽的美。来我会怎么做，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握紧你的手失去眼泪，走我自己的路，不会让你后悔。 都会用心地记住生命当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说我总是意犹未尽地想起你，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数着我的记忆。 I'm here like for one night, so we don't gotta waste time. I know that you feel it, my hands up on your waistline. So won't you come closer, yeah. Let me know you're on my, let me know you're on my. When you say to me, I'm nothing now. And when you say goodbye, I wanna go away now. James Bond in the flesh, girl, that's a fact. I was raised by OG, so I'm low-key. How much you need in your life, baby, believe me. I'm a freak that can eat that, eat that, can treat you like the queen that you was meant to be. I'm not good, I'm not raw, I'm not slick, I'm not dog. I'm not nothing, just something to have it all. Now I'ma just watch, learn, and listen. I got a feeling so good, she stay twitching. But before I banish, she spoke Spanish. She said, baby, rico, the necesito. It's your birthday tonight, not for long. And I might say goodbye, but I know, yeah, but I know. I need you. Hey, mama, hey, mama, hey, mama, hey, mama. Touch me right. If you touch me right, I must stay the night. I must stay the night. Ooh, we can take our time. Take our I know time. We gotta say goodbye. No, no. I know we gotta say goodby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提过无论做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沉默。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没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妈妈，书上说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我怎么看不到呀？ 会有的，每周的今天妈妈接送你去幼儿园都不会开车的，就是要减少尾气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希望每一天都能让你们看到蓝天白云呀。 那我也让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和您一样，每周少开一天车。 三和品味1033倡导大家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关注空气质量，关爱绿色家园，唤醒我们心中最美的城市。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健康资讯，

经口说再见，你的过为还在这，在开始之前句点后面存活在我里面不散不见。你是我世界起点，我是你荆棘冠冕，白玉归天又成一圈，来不及告别，来不及再见，

惯惊呼一天，热胀冷缩要练，也真是个考验。我一天一天在发现，爱你还有更多盲点，再给我一点时间，只管这多一些。 朱孝天，他稳重成熟，也许就是他这种朴实无华的魅力，让他的眉宇之间展露了一些英气，谈笑时更显迷人的温柔。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朱孝天的一首歌，叫做《晴天》。 我看着那片晴天，有你和我的昨天，风慢慢吹，吹干脸上的雨水。我走在那片晴天，把你再好好想一遍，我身边温暖的感觉没改变，再遥远再多遍，你的爱一直跟着我，在我的耳朵小声说你爱我。 经过的每个街头，那些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马上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罗志祥演唱的《想逃》，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狮子吼》里面。《想逃》是一首抒情摇滚的情歌。 半夜你说你发高烧，需要我依靠的心跳，我想我很重要，关心一度没有回报，越好的人再也找不到，我想我乱了阵脚，想你的每一秒，乱到无法思考，你有没有真心的微笑，别再说说而已，对我冷淡却又讨好，我几乎你把我搞到快疯了，耗尽全力没办法说我不需要，你的说说而已，为什么我当成失败，不断欺骗自己变得受不了，我想要逃，请给我最后的拥抱，只还要吧，到底怎么爱你才有效，我完全乱了阵脚，想着你的每一秒，也乱到无法思考，哦，给我你真心的微笑，别再说说而已，对我冷淡却又讨好，我几乎你把我搞得快疯了，耗尽全力没办法说我不需要，你的说说而已，为什么我当成失败，不断欺骗自己变得受不了，我想要逃，请给我最后的拥抱，我别再说说而已，对我冷淡却又讨好，如今无力把我搞到快疯掉，耗尽全力没办法说我不需要，你的说说而已，为什么我当成失败，不断欺骗自己变得受不了，我不想逃，真实的爱我要不要，再说说而已，对我冷淡却又讨好，如今无力把我搞得快疯掉，好心疼你，你爸妈说我不需要，你的说说而已，为什么我当真失败，不断欺骗自己变得受不了，我不想逃，真实的爱我逃不了，不想逃，请给我最后的拥抱。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很多时候老是在下雨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在路上总会唱起这首歌，因为这是童年给我们留下的关于雨的最深刻印象的一首歌。当年张宇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 Billboard 99年的亚洲华语创作歌手奖，接下来就听到这首雨一直下。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

而寂寞，多情又善感，一个真真实实生活的小女人李杜，华语流行音乐的著名女歌手，也是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直真实而直接地剖析着爱情当中的种种，而又不失细腻的深刻的情绪。接下来我们听到《为爱犯了罪》。 我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直到已无路可退。你对我肆意哄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多长白处也无所谓。廉价的激情像是蒸发以后还剩什么值得回味，空洞的自尊和自卑，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当作悲伤，反正梦已被摧毁。我为爱犯了罪，代价是我的泪，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你彻夜不归，我辗转难眠，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我为爱犯了罪，错误已难挽回，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里，戒不了思念，忘不掉危机，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让我心碎。 群泛泛之辈，明天继续来听歌吧，拜拜。 忽然间我发现看不清楚身边的还有谁，转过身还有你在我的身边。忽然间走太远，看不清楚前面的还有谁，爱过的不爱的都离开我身边。离开也是因为改变，抱歉我没有发觉，我们还在拼了命向前跨越。我 甜美是反反之间，我听了歌，做了梦都会流泪，泪水该怎么停歇？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觉，我们是反反之间，我犯了错，说了谎都会后悔，脚步该怎么停歇？走得太快，伤了谁都没发觉。反反之辈，到底到底是谁？突然间走太远，看不清楚前面的还有谁。爱过的不爱的都离开我身边，离开也许因为改变，抱歉我没发觉，我们都在拼了命向前，却看不到终点。我们是反反之辈，我听了歌，做了梦都会流泪，泪水该怎么停歇？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现，我们是反反之辈，我犯了错，说了谎都会后悔，脚步该怎么停歇？走得太快，伤了谁都没发觉，反反之辈，到底到底是谁？我们是反反之辈，我听了歌，做了梦都会流泪，泪水该怎么停歇？我们习惯眼泪，不让人发觉，我们是反反之辈，我犯了错，说了谎都会后悔，脚步该怎么停歇？走得太快，伤了谁都没发觉，反反之